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1集。有其他电脑吗？这些小道消息，在场的几乎都还没有听过，尤其是陈俊跟陆兆颖，李玉涵有些意外。 校花是留级生啊，能来我们学校成绩应该不错吧？什么事儿闹得以前学校不要他呀？ 他成绩很差的，因为天天逃课打架，他几乎都是全校倒数第一，后来老师也不管了，他能来一中还不是…… 莫莹看着秦展的方向，又压低声音， 反正，哎，具体的原因我也不多说了。 他说完，李玉涵一脸深思，一脸着急的八卦样。慕莹不由抬了抬头，看向程俊和陆兆颖的方向。程俊安静地半靠在车门上，神情松卷，手中把玩着手机。他的手很好看，手指修长，指尖干净，因为捏着手机，指骨微微凸起，眉眼微垂，依旧能够感觉到他看的是秦染的方向，根本就没有在意他在说些什么。至于陆兆颖，他的手搭在车窗上，笑得不行。 俊言，没想到秦小冉这么酷啊。 两人的反应出乎慕莹意料之外，慕莹心底说不清是什么感觉，只抿了抿唇，站在原地。袋子拿回去给小姨，昨天晚上就买好的，没有时间拿过去，正好你带回去。秦冉回来后没让木南把东西给他。听完这句，木南拧了拧眉头，想说什么，只是他一向寡言少语，只是沉默地接过去，转身往回走。木莹有些不敢看秦冉，小声开口， 表姐，我走了。 木南他们走后，秦冉上车，车还没来得及开，奶茶店就又跑出来一个小姑娘，因为跑得快，脸红红的，递过来一杯奶茶。 秦冉，谢谢你昨晚帮我加班。 没事。秦冉靠在椅背上，没有什么力气地说道。小姑娘又匆匆回去上班了。程俊坐在副驾驶上，他靠在椅背上，看着后视镜里。秦冉捏着奶茶杯，脸色好了不少，但精神依旧不振。 你还在奶茶店兼职？ 嗯。秦冉将吸管戳进去，点了点头。程俊抬了抬眼。 你很缺钱？ 他想起宁晴那一身名牌，他不知道他家具体情况，可宁晴那个样子不像是一个缺钱的家庭啊。 嗯，缺啊。 秦冉毫无心理负担地点了点头。程俊没说话了。林家，今晚林景轩和林婉都在家，秦宇直接回来了，没有上晚自习。一中的晚自习主要是给住宿生准备的，他比较自由。饭桌上，林家主要围绕着三件事来讲，一个是林景轩最近忙的事，一个是林婉什么时候回京城，还有就是秦宇现在的学习情况。 翁慈回来了吧？ 林奇跟林景轩随意聊着。林景轩点头， 嗯，这次我们的项目在云城，他自然要回来。 林奇拍拍他的肩膀， 嗯，好好跟着他干。 云城金字塔尖的就是封家，云城说一不二的老大，封子爸爸就是这一代封家的家主，能跟封家扯上关系那是极好的。只是林家跟封家关系一般，就算是林奇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见到封楼城的。不过林景轩跟封慈交情不浅。林婉也笑了，他给林景轩加了菜，声音温和。 封家根基深，你们两个合作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的。 林景轩颔首道。 我知道。 说完林景轩的话头又转到秦宇身上。 林婉这一回问得比较详尽，得知秦宇考得很好，他自然不吝啬夸奖。 这次就是普通的测试，考第九名也没什么用。 秦宇笑了，很谦虚地开口，但声音里掩饰不住地带着骄傲。 你呀，还谦虚。 林奇笑得开心。桌子上的气氛很好，宁晴坐在林奇身边给林奇夹了菜，笑容满面，还换来张嫂重新上来一碗汤，端的是一副女主人的姿态。林婉看了她一眼，放下筷子。 雨儿，听说你那个姐姐也在一中，她考得怎么样啊？ 林婉笑意盈盈，宁晴脸色一僵，晴雨表情不变，说道， 我跟她不在一个班，不太清楚，不过看到她英语考了30分，姐姐刚来一中，可能还不太习惯一中的学习方式，等适应一段时间就好了。 林婉随手拿起一张纸巾擦了擦嘴角，声音淡淡的， 宁海村的教育确实不好，雨儿，还好你从小在我们林家长大。 宁晴脸色更不好了。吃完这顿饭，一桌子人又分头行动。秦宇上楼练小提琴，他面前放着的还是那小提琴琴谱，又拉了好几遍，几乎都不流畅。曲子虽好，但秦宇实在拉不出那种感觉。他在椅子上坐了半晌，又把曲谱锁进了抽屉里。曲子虽好，但练起来太浪费时间了，他不打算再练。同是二楼的书房。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京城？ 林奇给林婉倒了一杯茶，温和地开口。林婉按了按太阳穴，显得疲惫。 等两天吧。 心里有数就好。 林奇点头道。林婉端起茶杯抿了一口。 关于魏老师的事，我昨天听了雨儿拉的小提琴，他拉的基本上都是其他人耳熟能详的。 他还小，总不能自己创作吧？ 魏老师喜欢有灵性的徒弟，这种大流音乐打动不了他。等我把名额搞定了，让雨儿潜心创作，还有一段时间，完全来得及。 林婉放下茶杯，语气缓了缓， 到时候我带他去京城住几天，老爷子肯定喜欢。 按你的安排就好。 林奇没有什么意见，这么多年他也把秦宇当作亲生女儿一样看待。这两边气氛都还行。拿着手机走进房间的宁晴面色却是铁青，晚上林婉确实在吓他的脸，而且林婉一回来，张嫂那些人基本上就围着林婉转了。宁晴的心情说不上的烦躁，他翻出电话簿里的一个电话，直接按了出去。晚上，陆兆颖继续在恩玉酒店订了餐。秦冉晚上是想要谢谢这两位中午的热情帮助，没想到陆兆颖根本就没有给他这个机会。程俊只让他坐着好好休息，又拿了温度计给他量了量温度，看到烧几乎退了，给他倒了杯水，他才坐回沙发上。秦冉喝了一口，依旧带着淡淡的甜味儿。中午不是错觉，他心情莫名的转好。拿着杯子看着程俊跟陆兆颖，这两个人虽然是资本家，但作为老板也太好了。既然不让他干活，秦冉想在别的方面补回来。他吸了吸鼻子，看着程俊，刚想开口，兜里的手机就响了。接起，是宁晴的声音，有些暴躁的，似乎是压抑着无处可发的火气，全都兜头朝他这里发泄出来。 晴冉，你怎么到了一中也不好好学习啊？考30分，这成绩我就算想给你买学校也买不到啊！你知不知道今天饭桌上…… 你他妈没事我挂了。秦冉跟宁晴接触的实在少，脑袋本来就疼，这一阵声音刺得他青筋都突突了，压着嗓子咳了两声，没有什么感情的开口， 如果有可能，宁晴也想不管她。可她就是自己的女儿，外人总是会指着她说，看，那就是宁晴的女儿，倒数第一。宁晴憋了口气，说道， 从这个星期开始，我给你找了几个老师，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去补习班上课，放假就去，别再到处惹是生非。 她没说完，因为秦冉干脆利落地挂断了电话。收回手机，秦冉往后靠了靠，偏头，好看的眼睛半眯着，挺嚣张地问道， 有其他电脑吗？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。